九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点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 好想问你，对我到底有没有动心？沉默太久， 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 犯错，亮在我心那一季星光，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的喜欢一朵，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生命留下一首歌，不论结局会如何。 王力宏加上 Selena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当年红极一时，刚推出的那段时间呢，成为 KTV 点唱的热门，或者你在公共汽车上随处都可以听到，有很多人用他们的手机非常大的外放声在听这首歌。继续还是对唱，张国荣加上辛晓琪，深情相拥。 不愿放开你的手，此刻可否停留？爱的乐章还在心中弹奏，今夜怎能就此罢休？ 我的感受 继续张信哲的老歌，我清楚地记得专辑封面的样子是有一只绿色的蜥蜴趴在张信哲的身上，专辑的名字呢，也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直觉》。 心是一个容器，不停地累积关于你的点点滴滴，虽然我总守口如瓶，思念却满溢溅湿了我眼睛。哦哦，因为我太想念你，所以才害怕这孤独大得不着边际。想你，紧紧拥抱你，我会毫不迟疑，而直觉我们应属于彼此。否则我不会每次无法停止，将你想成了心事，等你等成了坚持。 直觉我们

受旅行的开阔，也享受途中闪过的寂寞。故事被用心感受，就变成收获。 这首歌来自一张听起来很有气氛，光听名字就很有气氛的专辑《锦绣三温暖》当中，来自锦绣二重唱的歌叫做《粉笔字》。继续，下面的作品就是周华健《棋子》。 想走出你控制的命运，却走进你安排的战局。我没有坚强的防备，也没有后路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我没有决定输赢的权利，也没有逃过的幸运。我像是一个棋，进退任由你决定。是你眼中唯一强兵，却是不经意的小兵。我像是一个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听说无悔你曾不曾拥有，我却受控在你手里。我像是一个棋，进退任由你决定。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强兵，只是不情愿的小兵。我像是一个棋子，来之前不由自己。无悔，你从不曾犹豫，我却受控在你手里，我却受控在你手里，我却受控在你手里，我却受控在。 每个人都有自己主观的自控或者控他的能力，那么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变成别人手上的棋子任由摆布呢？肯定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情感让你彻底的深陷其中，那么这样的情感究竟什么时候会出现在你的身边。棋子呢，另外一个版本来自王菲、王静文，相信呢那个版本也是让大家印象深刻的。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王菲，我觉得这是林夕作词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这首歌的重新填词非常的完美，歌名叫做《冷战》。 沉默之中人可知不要呼吸，怕触摸空气坏了情绪，为你锁住了问号，定亲爱的迷问句。欺骗自己，从不想不忍心看穿你，听说你和我最好朋友在一起，我也学别人静静地看你俩演戏，也不愿分离，相对默默无语，好像你我早有了默契，永不要幼稚的在意，但表情彼此表情冷冷的说明冷战继续多少。飞来飞去，总不听不闻不想怀疑，怕 会无力编织地久和天长的证据，怎么给你不多心不问你却不得不离，将就偏偏想挽留不放弃，永远专心的寂寞的和联系，不管愿不愿意相对默默无语，好像你我早有了默契，永不要幼稚的在意，但表情彼此表情冷冷的说明冷战继续，多少就和天长的证据，怎么给你多心不问你却不得不离，不将就偏偏想挽留不放弃，永远专心的寂寞的和你演戏，不管愿不愿意相对默默无语，好像你我早有了默契，永不会幼稚的在意，冷冷表情，表情冷冷，没有言语，没有言语，没有言语，冷清清，多少年相对难相恋，究竟多少年，可惜又可惜。可惜又可怜，让你走过眼前。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啊，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小刘，晚上安排客户去哪儿吃饭了？ 还是四季旺顺，高端大气上档次，有面子还不贵。地址：房山区长阳镇凯悦来温泉会议中心对面，四季旺顺。订餐电话：8035-669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亚奥之星，或致电010-8014-3000。 好音乐99， 需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雨又在下了，看外面又湿了，我一直等着，让屋里灯头亮着，这样伤心的睡了。 的心了，想着你要来了，可改变的都变了。而孤独是什么？心累是什么？心是什么？你是什么？我不要再想了，我已经倦了，我不想再唱了，我已经哭了。 在前两天的时候听到了李泉版本的哭了，而刚才呢是范晓萱的版本。前两天呢李泉之后呢按照所谓制作人和歌手的关系立刻出现了范晓萱，而现在范晓萱之后按照曾经做情侣的关系接下来出现的是周俊伟，抢救爱情。 这一场倾盆大雨救不了昼夜的时的寄托，慢动作中我每一个你的听歌，你的发是为谁剪，心疼你憔悴的脸，你一定哭过挣扎了很久，我在他对你不错，抢走你的爱，你别说你还是很快乐，他不可能给你幸福的，跟命运交手，输的是我，我拼了命还是失了，抢走你的爱，我永远想念我，我早已不是他的对手，就算爱情不可能复活，你别说亲爱的再见了， 久，我猜他对你不错。长久你的爱，你别说，你还是很快乐，他不可能给你幸福的，跟命运交手，输的是我，我拼了命还是失了。想着你的爱，你别说，我永远想念我，我早已不是他的对手，就算爱情不可能不过，你别说亲爱的再见了。想着你的爱，你别说，爱是很快乐，可能给你幸福的，跟命运交手，输的是我，我拼了命还是失了。想着你的爱，你别说，我永远想念我，我早已不是他的对手，就算爱情可能不过，你别说亲爱的再见了，你别说亲爱的再见了。 相比较抢救两个字来说，可能经营爱情对每个人来说更为实际一些，因为当抢救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多多少少听来很沉重，甚至让人有恐惧感。继续的歌曲就是温岚在第六感专辑当中来自周杰伦的创作《不告而别》。 失去了联络，再也没名作，心痛过了还是痛，过了还是流。别说不出口，你走的理由不只是你有苦衷，还是这是你一贯的作风。

这个声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在那一支由宋慧乔做代言人的手机广告当中，有一个啦啦啦的旋律一直出现，那个声音就是来自刚才的这个女歌手，她的名字呢叫做冯曦雨，本年度香港最受关注度的新人之一。她在正式发片之前给很多电影包括电视剧等等做了配乐，其中也包括《无间道》当中的《再见警察》。听到的歌叫做《不做你的情人》，继续品冠陪你一起老。 今天的王晶放音乐就是这样，继续会用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当爱不能同情，当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爱情的蛮横和残酷无处申诉，谁不贪图那多一点的在乎，想要爱又吃不了苦就别欺负，虽然结束也不要不甘不服，曾有过就要满足，要真的祝福，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你的笑，记住你的好，却让痛苦更翻搅，回忆在心里绕啊绕，我多么的想逃，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每天都能够看到你的笑，少了个依靠，伤心没人可以抱，眼泪擦都擦不掉，你知道。就要满足，要真的祝福，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你的笑，记住你的好，却让痛苦更翻搅，回忆在心里绕啊绕，我多么的想逃，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每天都能够看到你的笑，少了个依靠，相信没人可以抱，眼泪擦都擦不掉，你知道，希望你知道，我是真心的祝福，只要你过得好，快乐就好。 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哦、oh, oh, ， oh, 你又在哭泣，我给不了安慰，我又在摇头，有那么点后悔。新的发展你难以回头，却无法往前走、oh, 但身不由己出现在胸口，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oh, 你的眼吵架，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这身不由己出现在胸口，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 Try me in the evening, satisfaction guaranteed. Baby, I got. face. I know you like what you see.